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喂，翻返嚟第二节，咁就我哋而家第二节入正题系嘛？ 嗯， 入血啦嘛，第二节开始 入血啦。 咁我入血啦，咁啊，琴日我其实我自己睇到个消息咧，就好似系喺边度睇咧，都应该系喺啲新闻网嗰度及到下嘅。咁我因为一睇咁多间一齐报道咧，我知道呢个一定系坚料噶啦。 嗯， 因为如果唔系就系太阳报啊嗰几份即係一兩份喺度鳩吹咧，就流嘢多嘅。但係調翻轉咧，咁多份一齊講咧，即係個機會率就真係好高噶啦。 嗯。 但係我哋即係你又公布咗啦，跟住我又睇到啲資料之後，跟住萬九 official 就出嚟講就否認嘅。 嗯。 咁啊，因為放緊假啊嘛，阿莫財斯又放緊假啦。咁其實萬九又即係佢哋放緊，應該係咪放緊復活節啦？佢哋都好似係。 復活節，復活節。 總之都係休息緊㗎啦。咁所以就出嚟否認咗，就話唔係嘅。 嗯。 咁到琴日嘅下晝啊，就我第一份收到最快應該即係如果講香港報紙啊。第一份收到最快應該是東方岸多斯斯嘅，就我係我家姐 send 俾我嘅，即刻 send 咗過嚟。咁我就急急，咦？跟住我再揾Sina 未有，揾 Yahoo 未有，揾 Now 都未有嘅。跟住差唔多過咗5至10分鐘之後咧，就開始陸續有嚟啦，就全部開始報道，就講翻喂佢正式即係我非咗官方宣布炒佢噶啦。但係其實即係坦白講，我都知一撚定炒噶啦，因為咁多份報紙一齊報，嗰啲佢哋啲 source 就唔會真係。留得唔緊要嘅，全世界一齊嚟，再加埋嗰間賭，即係嗰間外圍公司咧，封咗盤啊嘛，咁啊都中90%噶啦呢個。咁但係即係其實你自己覺得公唔公道咧？即係我可能喺我同你嘅角度嚟講，都係覺得戇鳩啊炒佢。我覺得炒佢係慢，即係我自己咁講，要炒莫財斯，雖然你話佢個成績就一般啦。對比嚟講，咁但係如果要炒佢，我就覺得係呢個輪即係無間地獄輪迴嘅開始咯。 我呢個絕對係啦，這個絕對係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嘅。先講下先，我幾時知呢件事呢？就喺禮拜一嘅上晝。咁咧 上晝你快好多喎，再 咁咧就有一個華爾街嘅 華爾街狼人， 係狼人嚟。 阿李安納道打俾你， 係唔係李安納道？即係喺華爾街度做嘢嘅一個朋友，咁佢就話 吹住燒啊！ 佢就話喂。Ramsey, I've got a great news for you. 咁樣跟住我問佢啦 ，what？ 咁樣佢話 David Moyes 撲街啦，咁樣。 Will be 撲街。係 啦 ，today 香港人嚟嘅佢就係喺美國讀書咁樣，咁佢喺一間大行嗰度做。咁啊收好多呢啲風嘅咁樣，佢話佢喺佢公司咧就即係內部咧，佢上司啊老細嗰啲咧就喺度WhatsApp 之間， 即係已經知道咗㗎啦， 就收到一啲咁嘅消息，咁咧就喺度講，咁佢就話應該好快會 announce 㗎啦咁樣，咁我都不以為然嘅，咁啊直到夜晚禮拜一晚，咁咧我就因為做 make a stream 啊嘛，咁喺呢個節目我哋。自己內部有個 group 嘅，咁啊陳子俊咧就喺個 group 度 send message 話：，莫耶斯被炒咯，應該。咁跟住我就開始知，咦，見見地啦。跟住開始啲新聞就湧出嚟啦。 係。 咁啊，嗱，你問我咧，我覺得咁睇嘅，即係其實之前嘅節目都有講過幾次啦。 係。 即係例如我哋對比一下莫耶斯嘅大波嘅風格啦，實際上面嘅數據啦咁樣，因為好多人都會講就話佢係齋鳩斬啊， 係， 即係81斬咁樣。咁但係。在反曼的大結局的時候其實我們在臨尾都有講到一堆數據出來對比其實莫耶斯不是比費格遜 差 是我想大家聽眾都有記憶啦樣其實嚴格去講呢即曼聯的問題呢是源自於本身他是曼聯、 嗯 咁啊，我 show 翻我睇咗好多评论 ，show 翻睇咗好多文章。我唯一认同漫迷嘅一个观点咧，就系在于嗱，我记得香港嗰个曼联球迷会个会长今日咧就写咗篇文，嗱外国嗰啲我唔讲，我先讲香港。咁佢就话咧，因为曼联系一间上市公司，咁所以咧十个月之后先炒莫耶斯已经算迟啦。讲中个 point， 嗱真心讲中个 point 嘅，即系我一路都讲一样嘢噶嘛，点样可以救曼联，或者曼联点样能够起死回生，就系远离呢个邪恶嘅金融世界。将队波同呢一个上市嘅金融集团基本上系完全脱钩，咁佢就有得重生啦。咁有兴趣嘅听众可以听翻之前嗰几集，有一集有 Eugene， 有一集有我讲，就点解上市系令到曼联会扑街咁样，嗰、个会详细少少去解释。咁如果依家要夹硬去再提一提翻呢一个 point 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一个 fundamental 嘅问题啦。点解莫耶斯会被炒，或者曼联嘅日后嘅走向咧？其实就唔系关于。即我哋如果一定要最討論最根基咧，就唔係講莫耶斯搞唔搞掂更衣室，或者領隊搞唔搞掂更衣室，有咩球星加盟，或者攞到啲咩成績，因為最根本嘅問題就曼聯嗰條根啊，佢嗰碌雀，就係 個鈎根啊， 個鈎根係啦，個鈎根其實就係俾呢一個嘅華爾街 攣住， 攣住一個春袋， 係即係你就諗下條鈎，跟住下面係個袋啦，咁啊華爾街攣住個春袋，條鈎係發唔到圍啊， 發唔到圍咯，咁你 即係你一想扯旗佢鏈 ，exactly， 你要嘅掣肘就真係好大嘅。第一，即係你要知道曼聯而家孭緊嘅息係非常之誇張，即係公開支嘅數字講緊3亿英镑嘅，即係實質上面其實可能係更多，因為佢開咗好多間，例如 BVI 嘅公司啊，開曼群島嘅公司，將曼聯嘅負債或者資產其實即係有一個。即係叫做紅色悲劇啊嘛，外國叫一個a tragedy of red， 就係話佢將嗰扎曼聯值錢嘅移走咗，或者將曼聯嘅負債其實係冚住咗咁樣。咁啊呢一樣嘢會引發嘅一個問題就係喺2012年曼聯重新上市，喺紐約最後選擇咗喺紐約上市嘅時候咧，佢份招股書我都有講過啦，佢話佢自己都主動話個 critical risk 咧就係 連續 兩季冇歐聯啊嘛，咁啊其實對好多球隊嚟講，如果連續兩季冇歐聯係好傷嘅，但係對曼聯係特別傷，因為佢本身佢成個財政嘅制度係建立喺一套即係股票金融市場上面，嗰、那個危險程度就係等於嗱我手頭上攞緊紙幣。譬如100张1000蚊纸，咁我都起码 guarantee 我就算啲嘢蚀捻晒，我袋里边都有钱啦。股票系一个乜嘢回事其实就是一张烂纸啫嘛。今天可以值100亿，明天就可以去蚀到扑街。 跌到边先估啦？ 系啦，亦都一个最大嘅问题就是因为曼联佢嘅业务嘅范围实在太狭窄啦。你唔可以转型，你唔可以立乱收购，你唔可以立乱做一啲 M&A， 即系可以你唔可以立乱去做其他嘅财技喺。即係財技以外嘅嘢去救呢間公司，即係例如我係一個本身係一個製衣廠嚟嘅，我做咗個 M&A， 我收購咗一個旅遊項目，我喺山東嗰度咧就買咗成個海灘，發展呢一個賭場咁樣，咁你只股咪可以砰砰聲升，但曼聯唔得噶嘛，即係呢樣嘢我喺節目都有講過啦，佢局限性好大，亦都佢係同成佢嘅股價亦都係同成績掛鈎，當股價同成績掛鈎之後，其實變相就等於你嘅債務亦都係等於同你同成績掛鈎，咁你要俾一個。球队嘅领队或者俾个球队有时间去转型同增长或者走翻个正轨咧，基本上个时间系不可能嘅，即系等于要跑步快过法拉利。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违反 咁样噶， 你违反物理定律嘅呢个系。 呢个喺车路士你曾经亦都见到一个咁嘅情况噶嘛，即系曾经亦都见到一个咁嘅，即系你作为一个球迷，你会觉得好悲哀噶啦。今年攞唔到我冇噶咯，老细就冇耐性嘅，话明俾你听，我今年就唔好同我讲冇冠军，又或者你又唔好偷玩嘢咁啊，总之系输几场就酸酸，入波少啲我都唔高兴啊，而家净系，咁嗰个困局就系好困难嘅。 咁但系个困局大嘅，即系个问题就在于曼联，因为佢一间上市公司， 而家系更困啦佢。 所以我就话我睇咁多篇文，唯一一句嘢我认同就系嗰个曼联球迷会个主席写嗰段嘢，嗱佢讲得真系好中肯噶，嗰个就真系事实嚟嘅，而嗰个亦都真系死穴，我话俾你听。曼联区以往嘅传统或者俾人嘅感觉吓、假嘅呢样嘢都系当然，但系就系话重视青训，俾领队时间， 92年嗰时啊嘛， 系啦，睇长远嘅嗰阵时就啱啱上市，你讲真，如果86年已经上咗市，边有今日呢支歌？ 系咗啦， 系捻咗啦，咁而家个问题就系佢 玩唔翻以前佢自傲嘅嗰一套。你无论边一个领队上都 系嘅，一定系嘅， 都搞唔捻掂。呢个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所以咧，个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咁啦。嗱，假设你两年冇欧联会冚家铲，但系个领队搞多三年，其实对波就会翻翻嚟。 啱啊，啱啊，啱啊。咁都系谂紧。 咁你都系蚀一年啫，啱啱先啊？即系我量化，好似阿大鸠鱼咁样，佢好捻中意量化噶嘛？呢球波有87%唔入嘅。咁我量化咗佢咁去计，喂，咁你而家系咪变相蚀捻咗一年先？ 系系。 你蚀捻咗一年， 又使又 一加一，一加一，你一年冇欧联啊嘛，你再加多年咪两年。 系啊。 咁你再加之后，你累积加上去嘅。嗱，呢个系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就系曼联因为佢一间上市公司，所以佢更加唔应该立乱炒领导。 啱噶。 但系又系一个落差嚟嘅，佢曼联因为一间上市公司，所以 但所以佢一定要有成绩啦。 咁但系你咪扑街咯，即系你而家个问题就 万劫不复啊， 完全系万劫不复嘅。嗱，讲翻莫耶斯嘅呢件事件，其实咧系好悲哀嘅。琴日咧就有朋友咧就 share 咗一个表出嚟， 系 就原来罗渣士咧已经系 第四啦， 已经系啦，冇错，就系20队英超球队入边第在位最长嘅第四任嘅领，即系排第四嘅领队。咁我谂咗一谂。唔系咁捻大喎。 点样为之系在位最长啊？ 即系佢意思系佢教利物浦教咗两季，原来已经系排第四啦。 喺利物浦里面定系喺 成英超啊？而家个榜啊，跟住有好多咧，由第十位开始入排第十一到第二十嗰啲，就系讲紧百零日噶咋。 哦。 因为今年英超已经炒10个领队。 O K。系啊，冇办法噶啦。 系啊，即系嗰个点解而家嘅球圈或者对领队咁 harsh 咧？就系因为其实呢个风气真系好差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做球迷係一定要扭轉，其實唔係淨係講曼聯，但曼聯呢一樣嘢係特別不靠譜，因為嗰啲球迷根本上係 更加啦， 因為佢有身份危機嘛。喂，其實而家睇到真係有身份危機，你睇佢哋寫嗰啲文係真係黐線，陣間恥笑佢啦可以。喂，但係去到最後就係你咁冇耐性到一個領隊嘅時候咧，其實要 build up 隊波其實係真係需要時間 嘅。要㗎， 啲人就喺度，亦都講一講就譬如例如馬天尼斯咁樣。马天尼斯今年啲人话带爱华顿带得好好，但系大家都忘记咗嗰个基石系嚟自于莫耶斯建立咗11年、12年嘅光阴，成个系统。你要知道一个领队教波咧，唔系讲紧掉11条茂利出去踢，我譬如讲紧球探啦、训练啦。好 系一间好撚大嘅公司嚟嘅， 哎呀，好撚大嘅公司， 同埋好细，即系好大之余又分得好细致每一 part 嘅公司嚟，就唔咧系好似莫老费咁样一个人玩晒事嘅， 系啊，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对比。 咁你要去谂一谂咯，即系依家你莫耶斯你话佢搞唔掂，或者你将所有问题归咎喺佢身上，咁曼联其实嘅球迷都基本上听唔入耳，觉得一定系莫耶斯唔啱噶啦。 哦，系噶，而家烂晒佢咯， 系咪？咁但系。我就想讲而家个根本就系你讲嗰样嘢就系一个无间地狱不停轮回，因为佢一间上市公司，亦都因为你再换领队，其实系万劫不复嘅。如果讲翻转头，曼联嘅问题系在于乜嘢咧？其实有讲过老费咯，系咪先？ 即系佢唔系你冇办法嘅，即系你始终你我咧，即系譬如我啊最多经验噶啦，你一讲炒领队啊，即系问我啊啱噶啦。炒几多？令到多到炒到你都 唔系啊！啲漫迷以为你系又系利迷嚟 啊！炒捻到我哋令到炒捻到你都惊，即系你如果你有好多曼狗身边好多曼狗嘅朋友，你又系同我一样都系车迷嘅，你话唔使惊啊，唔好乱，真的假不了，你嚟问我就得噶啦，即系你嚟问翻车迷就得噶啦，即系你近十年睇你就知噶啦，炒令到炒到甩晒碌嘅，系咁炒系咁换，系咁炒系咁换。史高拉里啊格兰一路炒 ,AVB 啊 你都好嘢，你都记得史高拉里有啲撚嘢嘅， 安察老胡，哇真係好惨。係一个你会细心啲感受，你就因为摩连奴嚟嘅时候，我就啱啱就睇云尼亚里就换咗摩连奴，哇你好兴奋㗎嘛嗰段时间，即係哇无撚敌啊大佬。咁点解知喂原来摩连奴佢真係会被炒喎，原来真係会走喎，即係都系要走喎。咁然之后你就要面对呢一个换领队嘅现实啦，你一路换，你自己睇到喂真係乱嚟喎大佬。你会睇到你係真係需要俾一个时间嗰个人嗰、那个领队，唔係话你係咁俾钱去买人就足够啊，无论嗰个领队几撚叻都好啦。即係除非你好似哥迪奥拿咁去到砌好晒㗎啦，你纯粹係加牌㗎啫，即係加啲唔同嘅牌，我成副13张齐晒脚㗎啦，睇下点样抽多两三隻当斗地主，抽多三隻落去插埋落去就 fit 㗎啫。否则的话你睇到你係不可能 一嚟到坐低就见真章，就会上翻头四。呢一样嘢系绝对唔捻现实嘅，所以你都睇到佢哋庆祝得好兴奋嘅同时咧，你都可以同佢哋讲含捻啦，预备含定捻都得啦，你哋 含紧啦， 系啊，因为佢哋根本你睇到，如果你可以好啦开心庆祝，话俾你听，你根本就唔识波。正如我哋初头都觉得好兴奋，换得一个，换得第二个，你就可以发现唔捻系波嘅，一路换系一路无间地不停咁万劫不复嘅，就系咁换系咁换，你根本冇一个时间去俾佢砌，冇一啲你好似一个积木咁样嘅啫，你慢慢俾时间去砌上去咧，你就唔系话我买几条友翻嚟得啊，求其执三个翻嚟。点啊赢啊！如果系咁，利物浦唔会咁惨啦，阿仙奴唔会搞咁耐啦，车路士唔会咁换领队啦。你擘大眼睇下，你多啲去了解，或者你去谂下，你就会知道其实你炒咗莫耶斯系冚家铲嘅开始嘅咋。佢砌到尾，我反而觉得佢砌到尾开始，反而睇到 对方啊，当猪狗不如断捻咗脚之后咧， 系啊。 成我好捻担心嘅，你知冇？一路日日夜夜就求快捻出啲。 同埋你睇到阿肥童个捻样，啲脚趾骨碎捻，脚趾甲骨碎捻咗之后咧，跟住对波系有马达踢翻中间，香川真司夹捻翻，系唔差喎。前面就系嘿逼，冇咁捻弯喎对波。虽然未至于可以赢到冠军，但系好明显个 form 开始 form 到啦，似翻啲样。咁啊，后尾冇办法，佢无啦出啊烂泥，咁冇办法啦。嗰嘢就咁，但系其实你睇到对波开始 form 翻少少，就企你啲。即係唯獨試下個後防，你亦都唔怪得佢留低落嚟。 我又想講喎， 係啊，留低落嚟嘅就真係 後防個問題好撚大，但係咧，你細心留意下今季嘅維迪，比起上季嘅維迪，今季維迪係進步咗嘅。 冇上季咁彎嘅。 點解咧？維你留心下喺莫耶斯系統之下，中堅嘅角色好撚重要，重要在於乜撚嘢咧？屌你老尾，佢係要走兩邊㗎。 嗯， 即係佢嗰兩佢，因為你可以話佢傳統啦，嗰、那個中堅係要散開㗎、然後個防中係墮後嘅，而家好多歐洲大陸嘅打法都係咁㗎。喂，屌你諗下，一個俾費格遜搞咁撚多年，搞到彎撚曬嘅人，佢自己可以領略到呢一個原來防守球員唔係淨要企喺自己中堅位置，係要走去邊位去補翻個位，拉闊個球場空間嘅。喂，講真啦，今屆菲爾宗斯都係有進步㗎。你留心睇下，其實曼聯今季失球數字唔多，或者佢輸嘅波咧唔計佢俾。即系好似曼城同埋利物浦炒3-0、3-1嗰场啦，唔计嗰几场，佢另外输嗰啲波其实全部都系输好少，输。 唔系，但系其实系后防线上面，其实你真系完全不能够怪佢嘅。你稍为有啲脑袋，你会睇到留低落嚟嗰个防线成条抌落海啦，屌你有卵用咩？乜卵嘢？班嗰、那个咩啊？叫乜鸠嘢名啊？嗰、那个 Bennett 定系乜鸠嘢啊？ 左不得啦， 嗱不得啦，嗰条咁嘅卵样废卵到爆炸。喂，佢一早想买人㗎啦，左闸，你睇下边个又跌啦，艾夫拿又跌得犀利，嗰、那个宾特拿出嚟碌閪咁样，你加埋乜嘢史摩灵，你成条后防线咁样，你摆低落嚟点踢啫？你睇下阿迪希亚，你知啊，佢个面。 费格逊上年点解挨到呢一关咧？阿淡喺上年嘅节目其实都有讲嘅，就系因为费格逊嘅阵式就系摆大个头嘛，就系咁同你斗攻啊嘛，佢用进攻去代替防守啊嘛。咁 边有防过手啫？上季， 所以点解上季话进攻得？因为云佩斯冇伤， 系啊 ，fit 啊嘛， 冇伤啦。 你试下扣翻云佩斯嗰啲波之后咧，原来入波之后咧，原来曼联会少30几分嘅。咁 exactly 今年，唔系 exactly 咪今年个分数咯，屌你老母！我想讲一讲先嘅，我一定要讲一下莫耶斯，即系呢个领队嘅嘢。 吓， 佢以前带过华顿嘅，咁我觉得莫耶斯系一个几特殊嘅领队嚟，好多人就觉得佢咸米煮咸饭，有限资源之下咧，就令到爱华顿即系。由護級分子變翻可以有力挑戰較為前列位置嘅球隊咁樣啦，咁呢個唔係一個偶然嚟嘅，其實如果你睇翻佢過去11年教愛華頓，其實佢嘅轉會收購其實係好聰明嘅，咁歸因於就係其實莫耶斯佢喺第一日上任嘅時候，佢已經係着手要去處理愛華頓個球探系統同埋青訓系統，嗱呢一樣嘢咧其實係， 但我想問一下先，而家愛華頓打緊嗰啲都係莫耶斯嘅咩嚟㗎嘛？ 九成咯， 嗰、那個 班底啦。 成個班底係嘛？冇乜係馬天尼斯買過嚟，馬天尼斯買咗一個啫嘛。 三個六借咗盧卡古，借咗巴里，然後買咗屌我唔記得咗個偉根個靚仔。 我記得 咖啡好似 邊個係 啊？買咖啡咯。 但係佢嗰日睇翻啦，即係其實睇都有睇奧華頓呢排， 好撚勁喎，集同亦都癲嗰陣，快撚到佢係推落去嗰個賓嗰、那個咩賓納特啊，唔知做乜嘢抌撚咗釘啊，係、球球都爆佢喎，喺後面三個身位爆撚過去，係每一球都爆佢。 啊，仲有一個借咗個巴塞個僆仔咯，迪芬尼奧咯，嗰、那個嗰、 okay. 那個對住阿斯入咗個金。 但所以你睇到阿莫財斯留低真係嚇、 我講下一啲好球員啦，係佢發現出嚟啊，阿迪達。一个冇踢过西班牙国家队、但一路都话佢有实力可以踢西班牙国家队嘅球员，而家阿仙奴立足咗啦，系咪先？即系有阵时做埋代队长添啦。尼史国啦，去咗曼城啦，你可以觉得佢系一个碌閪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英格兰嘅后防球员，其实十个九个都系柒噶啦。但系尼史国系可以即系喺打爱华顿嘅时候真系几 sharp， 喺打曼城头嗰几年其实都唔系真系特别差。 崩头 派拿啦，个南非仔啦， 派拿好嘢，好彩冇嚟车路士啫。 拜恩斯啦。好 波啦啩，呢件好嘢， 即基卡好波啦啩，高文好波啦啩，高文先好嘢， 高文好嘢， 改到变成个逆位咁样， 好嘢好嘢好嘢， 犀唔犀利啊？你知唔知高文几多钱买翻嚟噶？ $10到啦，我谂 15万磅吓，15万磅，朗尼两个礼拜周薪，唔系朗尼三日半嘅人工， 三日半人工， 三日半人工，高文 足够 买， 买翻 嚟。再讲一啲可能比较 新啲嗰啲啊， 费兰尼啦，费兰尼上季喺。我话到咪打个晓飞啊， 系唔错嘅。 佢代替卡希尔嘛，记唔记卡希尔啊？ 记得。 卡希尔屌你老尾，佢上阵256场入68球，头槌王啊嘛。当年咪喺米和尔嚟咯，八五万英镑。我想讲嘅系咩咧？就譬如青训咁样，青训啦吓，而家人人都讲巴克 巴黎啦， 但系大家冇忘记咗奥士文啦、高文啦，高文就买翻嚟啊 ，sorry， 希拔啦，以前嘅朗尼啦。去咗曼城嘅洛维啦，呢啲唔系一种侥幸嚟嘅，即系莫耶斯佢嘅收成其实系喺06年打后开始现形 收成期啦。 嗱，我因为点解我咁熟悉爱华顿嘅嘢呢？因为我一个利物浦球迷，我咧就好关注同史苏特嘅嘢嘅。爱华顿咧当其时见第一日当呢个莫耶斯入主嘅时候，佢建立嗰个球探系统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嘅。你知唔知我哋而家打嘅 FM 咧？其实系同爱华顿系有合作协议嘅， 我唔知道， 即系佢嗰个球探嗰个资料系统，爱华顿系好全面嘅。 Okay. 你会见到佢成日都执到一啲好平靓正嘅嘢，就算有一个今年唔受马天尼斯重用，转咗去后城嘅即拉域啊，即系嗰个克罗地亚仔，喺格拉斯哥流浪转会过嚟，那个加盟头嗰两季其实又系交到货嘅，好嘢嚟嘅。咁头先我有数过一扎啦，乜嘢卡希尔啊，阿迪达啊， 佢而家个前锋叫咩名？我唔记得咗。卢卡古另外一个叫 米纳拉斯啦、啊。 米纳拉斯系青训定系咩鬼？ 买翻嚟嘅又系， 好冷静。 又系阿莫耶斯买翻嚟， 劲捻到喊。 咁啊，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呢样嘢其实亦都系令到你知唔知莫耶斯系同费格逊一样攞英超年度最佳领队系一样噶，都系攞过三次嘅。即系佢嘅成功，你会觉得话佢因为系踢二线球队或者诸如此类。我想讲个球探系统咧，唔系净系 focus 喺嗰啲即系借渣嘅价钱烧鹅髀味道嘅球员，系宏观嘅。但你要明白一样嘢，你要建立你自己系统系要慢慢时间，唔系话我手头上我有个 database 有廿个球员好卵劲，我买捻晒翻嚟啱踢先得噶。你要慢慢买噶嘛，你要慢慢磨噶嘛。嗱，我用罗渣士做例子，罗渣士上年成功嘅收购全部都系季中发现嘅。斯奥列治、高天奴全部都系嘅，咁你明白佢其实系建立紧咯。咁我好庆幸嘅就系我作为反曼，我见到莫耶斯离开曼联系真系系对于我哋反曼嚟讲系益捻咗我哋嘅，即系曼联系会重新嚟个会扑街。另一样嘢我哋要赞莫耶斯嘅青训系好犀利。莫耶斯当年喺宾尼迪斯未嚟之前咧，同时即系好嘅球员全部都系去晒好嘅年青球员、好嘅细蚊仔，全部都系去晒爱华顿学踢波嘅。即系你会见到依家嗰一扎涌咗上嚟嘅球员，全部都系你可以话系当年可能喺佢几岁嘅时候已经系买翻嚟训即收 训练 翻嚟嘅咁样。另一样嘢就系有人会批评，觉得莫耶斯嘅临场调动唔好啦，呢个事实嚟嘅。莫耶斯不嬲临场调动都系唔好嘅，呢个系佢一个由爱华顿嘅期间都已经系咁。我以前睇爱华顿啲波咧，就佢好捻柒嘅，成日70分钟先换人，80分钟先换人。 呢啲又好奇怪嘅习惯咯，即系唔知点解。 嗱，我解释唔到啦。咁但系呢样嘢系 家又系咁样噶。 呢样嘢系佢唔好咯。咁但系。佢訓練係有樣嘢，我覺得係好鬼正嘅，就係佢仲體能訓練，一個傳統嘅訓練。嗱，我以前細個咧踢波嘅時候咧，校隊練波咧， 一嚟咧，教练未到咧就勾射啊，狂射狂射。 系。 咁我教练咧又系仲体能嗰啲卵样嚟嘅。咁咧一见到我哋射波咧，第一次我记得好记得，跟住佢就叫晒我哋全部人，摆低个波，转头先再射，跑五十个圈翻嚟啊，五十个圈、啊，跑得到嘅就继续同你射。咁最后去到跑晒啦，慢慢挨啦。佢俾好捻长时间，其实讲系跑球场圈啫，其实好细嘅啫，即系唔系话真系跑唔到嘅。咁但系跑好啦，跑完啦。啊，你脚射波啦， 大佬， 脚远啦，唔射啦已经。跟住第二次练嘅时候就跑山，即系跑入由清水湾度跑入西贡。 嗯，咪系好嘅，即系呢个系。 点解咧？当后屘个教练就同我哋讲，你本身唔系球星，波唔系好过人。足球运动其实讲运动就系同你讲体能， 系啊，最基本啦。 临尾同你挨，你身位好，体能好嘅话，你可以弥补到你球技不足， 系一定。 后你练咗你体能之后咧，你就再对即系可能战术或者走位嘅理解，唔使多嘅，一两招搞捻掂佢噶啦。 哦，系噶，你如果 你踢波就系咁嘅啫嘛。话我唔系要 train 你做球星啊，咁样。咁啊，有人会觉得喂，爱华顿呢啲。二流波，屌点可以套落我哋曼联度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閪嘅。爱华顿呢班人脚会差过你曼联，拜恩斯会差过你艾夫拿，你玩够？ 其实呢个谂法系戆。 卢卡古会差过云佩斯同朗尼 ？I don't think so。啱啱先啊，奥士文同高文会唔会差过拉斐尔啊？肯定唔会啦，啱啱先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大家咁去对比系唔公道咯，同埋。你唔，我覺得曼聯嗰扎球迷同球霸都係戇撚鳩嘅。領隊嚟到，佢就係最大，佢要點練，你就要俾時間佢。你要信佢唔會害鳩隊波，你要俾時間佢。 唔係，同埋大家坐埋同一條船，佢都唔會害你嘅。正常嚟 講，佢都想自己個 係咯，即係諗法冇理由會錯啊嘛，冇理由咁柒㗎，咁諗嗰樣嘢。即係呢個係不合理咁，你諗嗰樣嘢，即係點講咧？如果佢本身係有個成績喺度，我覺得你又冇必要去到即係唔信任佢嘅。其實由佢上任嗰一刻，我哋已經開始笑㗎啦，即係笑係因為笑咩呢？屌人哋都未撚踢，你嗰啲咩柒頭出嚟，呢、這個話叫佢小心啲，嗰、那個話叫佢睇車，呢、這個話叫佢睇佢線腳，黐鳩線人哋未教，波都未開，你一隻二隻走上噏三噏四又話睇腦啊細佬，大佬佢領隊嚟㗎嘛，即係你搞撚到佢都冇曬信心。再你又唔即係你個嗰個尊重又唔夠，搞嚟搞去咁，呢啲你啊又係自己做，你成個球會都有問題。 唔係呢樣嘢，啲人就話因為莫耶斯佢基本上唔能夠駕馭啲球星，嗱呢、這個就一定要幫莫耶斯平反啦。點解呢？我想講咧喺費格遜年代嘅時候咧，呢啲風氣係費格遜遺留落嚟嘅。点解啲人会当费格逊系神咁拜会听佢话？唔系因为费格逊恶啊，系因为费格逊根本佢嗰个对球星处理嘅方法就完全唔同啊。费格逊就系因为自私，一个自我嘅人，佢要求球员系服从佢，唔系球队啊。嗰只球员系唔会以球队利益为大前提，系最多都系同球迷一样，都系同曼联球迷一样，咪身份危机咯。佢睇费格逊头啫嘛，唔系睇球队头。 哦，系噶，系噶。 咁你话呢个系咪费格逊？遺留落嚟嘅問題先。另外，而家個班底，我想話俾你聽，自從斯朗離開咗曼聯之後，其實都講咗好多次，費格遜根本冇諗過長遠， 冇㗎， 去救隊波。 我哋講咗好多次啦， 即係呢一樣嘢，我已經講咗109,000次。而家呢個班底根本係垃圾嚟嘅，我哋點解有係咁講4424啫？咪就因為呢個真係事實啊嘛。就算唔講4424，我話你有運咯。话你有霸气咯，影响到球场上面嘅磁场咯，可唔可以咁讲？ 好，顶住先啦，但我都屌佢老母啊！如果系咁讲， 咁但系你睇下阿费格逊买嗰啲乜撚嘢人翻嚟？啲人系咁屌阿杨格，屌阿史摩灵， 华伦希亚啦又， 话屌阿华伦希亚，屌阿兰尼，哇！原来嗰啲系。莫耶斯买嘅， 左比比啊， 左比， 你记得你知唔知比比去边啊？喺葡萄牙而家， 而家翻葡萄牙， 喺葡萄牙， 系嘛？ 踢紧唔知乜撚嘢啊！ 佢上届好似借咗去土耳其，我记得。 跟住去咗葡萄牙，跟住断咗十字韧带，跟住而家好似嗰个乞衣好似医翻嚟噶。 嗰单嘢， 佢真系乞衣嚟。 嗰单嘢我有讲过。你睇翻去翻 Red 架之后，唔知第三集定系四集，我哋就有讲到费格逊益自己人。 啊系啊， 即系喺 嗰个乞衣啊嘛。 球员 嗰个乞衣话希望下年翻嚟啊，佢入咗唔知即系七球八球啊，咁贵，佢希望下季翻嚟效力啊。我都应该俾个机会佢。 我都觉得应该要。 好嘢。 我想讲翻咧，就费格逊个一个问题就系、是。 sorry， 讲翻莫耶斯，有人就话：你睇下你队波今年咁卵劲，你几卵渣？咁我就想讲一样嘢嘅，今届而家喺爱华顿踢紧嘅球员有八成半都系莫耶斯买翻嚟或者 train 出嚟嘅。 系。 而今届喺曼联踢紧波嘅咧，有九成半咧，其实得两个。即係得兩個球員係莫耶斯買翻嚟嘅啫，其他都係費格遜留俾佢嘅。 係啊，係啊， 屎忽鬼嚟嘅。 係、啊， 即係我覺得大家真係要 唔係，我覺得淨係嗰隻右閘就經已係一個致命傷啦。你買嚟買去都買唔撚到，佢好明顯睇到個右閘，唔係 sorry 左閘，佢好明顯睇到個左閘都係唔家產嘅。即係你當佢，你估佢真係唔知咩？咁但係結果你個球會咁 support 佢，係冇 support 佢啊嘛，大佬。你到最後買啲咩翻嚟啫？你俾佢可以俾到佢嘅。都係 support 唔到嗰個左閘，左閘咪就其中一個致命傷咯，成條後防線都係致命傷啦。嗰啲史摩寧翻去玩，翻去屌老婆啦，搞咁多嘢，踢乜嘢波啊？ 嗱，陣間嗰節翻嚟，我哋講一講即係曼聯球會管理層嗰個架構嗰個落後啦。即係之前嗰幾集其實都講過。 好啊，我哋轉頭就翻嚟啦。 同志們，在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黨的十八大開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你有发觉？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 嚟嘅。嗱，你见到几个？得得 得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 咁快， 好啦，姓文化字有咩关系？ 姓文化， 姓文化 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姓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姓文化字啦，屌！仲有咧，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净系开紧呢个会啊！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啊！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啊嘛，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系个咩节目？ 八派啊，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派公司咪快咯，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一一零，顶日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就，我炸住大碗煮高峰，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嘅咩？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解咁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的 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